下午两点整。 国防部今天下午1:30发布新闻稿，中共今天上午出动了苏凯30、运8、轰6各型军机多架次，执行远海长航训练，飞经巴士海峡航向西太平洋后，原航线返回驻地。国军按照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派遣经舰密切监侦应处。国务院开发新肺癌标靶药物DBPR112， 渴望治疗现今标靶药物无法治疗的特殊变异型肺癌，最快五年内上市。85%的患者属于非小细胞肺癌，第一代应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病患的标靶药物艾瑞莎还有德舒缓，2003年和2004年相继核准上市。不过，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临床上使用第一代标靶药物之后，都产生了抗药性，导致药物治疗效果不显著。2013年上市的第二代药物妥复克稍微延长了第一代抗药性的问题，第三代的塔格瑞斯用于治疗对第一代还有第二代标靶药产生抗药性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但是大约6%到8%的病人基因突变，就连塔格瑞斯都没效果。国务院今天公布最新开发的新标靶药物 DBPR112， 动物实验上能够有效抑制变形基因，而且口服吸收率高，去年展开了第一期人体临床试验，如果能够验证人体实验成功，新药最快五年内就能上市，不但给了这类病人一大生机，也为台湾生技制药业注入活水泉源。教育部今天宣布108学年度新课纲将把新著名语文列为必选修课之一，在国小阶段包含了印尼、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缅甸7国的官方语言，加上本土语言，学生必须任选一种，每个星期修一节。107学年度推动前导计划，使用国教署和新北市教育局合编的语文教材，以拼音系统为基础，学校可以依学习程度混龄编班，采差异化教学。根据规划，新著名语文以及本土语文学习评量将采多元方式评量听说读写基本语言能力，作为下一学习阶段分组参考。保二总队刑大侦缉队今天在新北市三重新庄芦洲还有台北市南港一间仓库破获北台湾最大仿冒成衣工厂，查扣超过40000件仿冒知名品牌商标服饰，逮捕黄姓主嫌在内8名嫌犯。其中黄姓主嫌原本就是成衣厂二代，因为工厂倒债关闭，就以制造贩售仿冒成衣谋取暴利，不法获利超过了3000万。警方调查，黄姓嫌犯从2014年开始大量向工厂下单生产仿冒 Nike、Adidas 还有 Under Armour 知名品牌服饰，再批发给下游厂商或直接交由员工亲属，以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价格到市面上贩售，主要仿冒品流向了各大夜市。另外，仿制品还发现了市价上万元的 Moncler 高价品牌外套，以1000到2000元不等价格贩售，侦讯之后都依违反商标法移送罚办。日本演歌天王吴木宽去年初风光来台举办演唱会，没想到事后社团法人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认为吴木宽演唱的所有曲目侵犯他们已经取得的专属授权，控告主办单位旭本国际实业公司以及负责人丙泽征夫侵权。旭本国际表示，演唱会前就和日本经纪公司签约，这份合约涵盖所有节目的软硬体，同时也包括所有演唱歌曲的曲目，没有违法。台北地检署检视了旭日国际提供的契约，认为旭本国际当初与日本经纪公司签约就已经包含了这些曲目的授权，今天不起诉处分。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了16点，成为10840点，成交金额118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56点，2067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2点，242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51点，跌幅1.66%，来到310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8点，10411点。

是嘞，你给我 好起来， 鹿王， 萌萌， 站起来， 站起来。 如果您有看日剧《鹿王》的话，可能对这首主题曲会很有感觉，来自 Little Glee Monster 的《丘比特 Jupiter》。我自己觉得，在每一句日剧的结尾，因为他会挑一个高潮的爆发点，然后就会下这个很澎湃的 Every day， 就我觉得他蛮会抓那个点的，就是会在你情绪正满的时候、Every， 然后就来了来了，这集要、 在日剧配音乐的时候，是不是？ 对对对，又结束了，这集又要结束了。很多人呢，在网络上或是看了之后，是蛮推鹿王的。那我觉得，如果你是 鹿王，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 就是一个要倒闭的工厂。那你知道，工厂夕阳产业，它就是要寻求改革，它才能继续经营下去。不然，就算你是老店，你已经经营了100年，已经到第四代了，可是你要如何到第五代呢？可是你历经转型，你要做一个你完全没有做过的事情。是充满挑战的 哦，对对对对，老臣的反对啊，老员工的声浪啊， 是那个产业你懂吗？你有办法找到吗？是是是是，你的钱还能烧吗？银行还会贷款给你吗？那如果你是很喜欢那种人一路闯关，有困难解决，得得得得，就像桃太郎去找到很多的伙伴，或者是海贼王找到很多伙伴， 关关难过关关过， 那这个可能就很适合你。 哇哦！ 如果你是喜欢看竹内良真穿热裤跑步的话， 也很适合你。 这个也很适合你。就看了这个之后，因为之前看过保护小姐、过保护的加穗子，然后就觉得竹内良真很可爱。看鹿王也觉得他蛮可爱，虽然他戏份不多，可是我觉得他很会演哭戏，就他哭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就是 想保护他，楚楚可怜。 对，他哭不是那种很洒狗血那样，可是你就觉得说那个奈德 不要哭， 爱情的力量很伟大。然后就开始 Google 关于竹内良真的新闻，然后发现因为日本最近很流行漫画要改编电视剧或电影，然后我就看到一部新的漫画，他要演男主角，可那漫画我没有看过，我就中午就把它看完了。为了他，我先去预习漫画在演什么。 天哪 能看见那也许的甜美，仿佛天堂伊甸园。约定了的永远，终将一一实现。就算此刻要离别，我们的爱不变，我们的爱誓言，不自燃烧在夜空中。闪烁 到日剧，这个是台剧还是网络剧的主题曲啊？1006的房客，来自于潘玉文的《凛冬将至》。你有看到这个的预告吗？ 没有。 其实这个预告感觉蛮酷的，是李国毅跟谢欣颖主演。他就是很像搬到一个房间，然后每天晚上到比如说10:06，这个女的会出现。那她是鬼吗？可是可能 是她打开了夜光家族以前。 就是啊，我打开门你就进来咯， 然后几分钟他又会不见，嗯，是平行时空吗？是穿越吗？是什么？就是我，嗯嗯嗯，我乍看预告有点就是还分不太出来，就你要看了才知道。 我昨天也看了一部，就是在暑假，今年暑假要上映的这一部电影，嗯，它跟那个故事剧情有一点点像，嗯，他是 Andrew Garfield 那个帅哥，之前演蜘蛛人的新一代蜘蛛人的帅哥所演的，在一场 house party 之后，他邂逅了这个女主角，然后这个女主角她觉得哦，这天啊超棒，然后这个女主角就一直跟他就是调情啊，然后躺在床上啊聊天啊，觉得哇一切都很好。隔天呢，他要到这个房子来要找这个女主角了， 不见了， 这房子是空屋啊，这个空屋， 这绝对是穿越时空。 空屋，然后他的预告拍得非常非常奇妙，他开始就是他觉得他百思不得其解，男主角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这个样子，嗯，然后他就闯进那个屋子里面，嗯，然后在这个屋子里面看到一些譬如说有些人涂鸦或者符号，他开始觉得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符号都有意义，他开始去研究密码学。 等一下，但是他最后不会变成尼可拉斯凯奇之类的吗？ 因为现在预告看起来就太扑朔迷离，我就觉得他 你说今年的暑假， 对，我就觉得他我都看着有点像疯子。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今天你有什么忙希望我们一起来帮一帮，一起来想一想的呢？欢迎你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咯。排行榜上呢，好常看到他是米津玄师这首《蔓越莓与松饼》，你有什么需要帮帮忙的呢？ 飞碟联播网 APP 等你哦。 晴れてゆく想い描 I get that I don't go sick She got the demo So let them 繰り返せ何度もそう何度でも理由なんてあっこつけていいさ何度もさあ何度でも大空に光が連なるその真ん中にもっと手を伸ばせ眩しすぎる未来に目がくらんでも飛び込めおい風に袖を通して心のままに生きてゆけ昨日も今も明日も最高の世界広がれ 他是三浦大知的大 F、有一个人这个真的是应该很多人苦恼哦 会吗 就是爸爸妈妈可能会苦恼、oh. 如果一直教不会的话、oh. 他说学绑鞋带有捷径吗有方法吗、mm-hmm. 因为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我真的是教不会他哎，我都给该怎么办 就像我长大了以后就算现在我还是不太会打自己的领带是同样的道理 哦，还有你学会打领带，可是你是正面打，还是你要 帮别人打？ 就站在那个位置。 对对对，有那种快速结跟就是比较正式结这样子。 嗯， 好，所以呢，其实不管是要教人家打领带，还是要绑鞋带，现在呢有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就是 YouTube， 你要找什么都可以，它就是会教你。这支影片呢叫做《一秒快速绑鞋带》。 先交叉打结，第二是双手的无名指和小指夹住鞋带，再来右手顺时钟转，左手逆时钟转，最后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以接吻方式将鞋带穿过，一秒绑鞋带大功告成。这原理就在于顺时钟和逆时钟的绑法，打的是强结，更不容易掉。 就是这么简单。 我刚刚除了接吻两个字，我其他什么都没听到。 对啊，因为没办法，因为我们是广播，你看不到那个画面啊。可是就是你直接搜寻。你在 YouTube 打绑鞋带，就有一大堆绑鞋带教学、绑鞋带的方法、绑鞋带不会掉，然后怎样怎样，全部你可以每一个都去看一看， 然后再教他。 你可以请他一起看啊， 我们一起看，一起学。 对啊。 Alright 的歌曲叫做 Alright。 有人在问说，马克，那你刚刚讲那个他进了房间然后女主角不见那一部片叫什么名字啊？ 中文翻译翻得很怪，你光看中文翻译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它是一部恐怖片， 嗯， 叫做灵病，不是性病那个灵病哦，灵是就是有灵魂，灵魂，对对，灵界灵魂的灵，然后病当然就是生病的病。刚刚大家听我这样讲也觉得这个男主角最后就是生病发疯了吧。不过呢，英文片名就是 Under the Silver Lake， 就是在银色的河下面， 听起来是蛮悬啊，银色的是冥河是不是？ 对， Under the Silver Lake。 好，你可以暑假可能就会看得到他了，他竟然排在暑假，感觉就是一个 暑假档，在六月多的六月底的时候美国上映。 PY 呆鲁帮帮忙，我减肥想要戒淀粉，但生活到处都有，我吃蛋饼也有，吃面包也有，吃饭也有，吃面也有，有什么好建议吗？可是我记得减肥的时候淀粉是必须的耶，它不能全部戒掉。 是是是， 你应该是想说什么是好的淀粉，什么是精致的那一种， 应该说戒精致淀粉啦。 对对对 对，不是把淀粉全部咔掉。有一个我不知道哎、欸， 怎样？ 我该配台厂的眼镜还是名牌的 啊？台厂是什么？ 我不知道。哦、 台湾厂牌的缩写是不是？ 啊、是，对对对，是镜片还是镜框还是什么？因为镜片我很不了解、欸。我只知道最近有一家眼镜行在推出 大家疯狂的帮我加 IG 粉丝好吗，让我有免费的眼镜可以戴好吗。 那个眼镜行说你的 IG 粉丝人数有多少，一名粉丝可以折抵 0.5 元。 对，最高上限呢就折到3999块，就是差不多8000名粉丝最高上限。 对，如果你是很省钱的人的话，这个对你来说就是最棒的。 我还没有到8000的追踪，快帮我刷一波。 继艾黛尔山姆史密斯之后最感动人心的声音，英伦情人卡伦史考特。 There goes my heart beating,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m lo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now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选秀教父三考齐力盛赞，最普通的情人，最不平凡的歌声。 And I'd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首期待新人卡伦史考特，首张大碟《普通情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长痔疮，走路好痛苦，坐也坐不住，又肿又痒，不舒服，却有口难言吗？ 宝能治注入软膏，日本原装进口，有效止痛止痒抗发炎，修复受损皮肤，内治外治一注搞定。北市卫药广字第10700218号，本品系医师药师药剂生指示药品，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教学多年，看到孩子们面对课本死背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了，更糟的是见到字就背，背不完也不理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知识核心阅读法，教学生将大量课文去无存精，快速掌握知识核心，达到长久记忆。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吴声梅。 Drop the keys inside.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虽然说呢，他们没有什么腔调，但他们是来自于真的是日本道地乐团，他们是神户的乐团。 酷哦。 The Fiend The Chance。有个人帮帮忙说，林小姐帮帮忙，我个同事他非常爱对着人放屁。 啊？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就是请你不要这样子。他就说哦，括约肌控制不了。 就是 我要怎么样跟他沟通，他才能明白？不要这样做， 这是挑衅吗？是你跟我挑衅啊、 我控制不了， 那我就只好就是这种好像就只能以暴制暴、欸、 我可能 以屁还屁， 我可能会含着一口八宝粥经过他座位后面的时候然后就吐出来了， 一样括约肌喉咙 控制不了。 可是这样不一样，因为这个有弄到人家，人家只是气，我只能吃大蒜。 你知道屁有多过分吗？那一天我进电梯的时候，在电台从楼下要上来，电梯门一打开，里面浓浓的屁味，我就 不要搭这一台了吧，就退出吧。 那我可能会就是坐现场迟到、我真的觉得你在离开电梯之前遗留一个屁，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一件事情， 是一种恶趣味。 而且重点是我搭到一半的时候有人进来了、然后那人就看了我， 就会觉得是你。 对， 你没有直接说不是我哦，他本来就这样。 我是没有，我就若无其事的划我的手。 天哪！ 所以这种人就是很过分啊。 我比较难过的是被误会这件事情，我不喜欢被误会。 那你还特地跟他讲，不是好像有点就是 此地无银三百两， 他相信就相信，他不相信就是不相信啊。 然后抓他衣领说：“我告诉你，一定要相信我，这真的不是我。” 这个屁可能要义正言辞，有时候愤而可能要拍桌说：“我真的不行，我是很认真的跟你说，不要再这样做。”就是不要再采取说你很讨厌哎， 不要用可爱的方式，就是要就是严肃，也不用生气，严肃。 早餐呢，于先生，我早餐会买那个阿给到公司吃，然后到公司吃的时候，同事就说，哎呦，不是都不帮忙买下的哦。 怎么办？我真的很懒得，我每次买早餐还要问说，今天你要吃吗？ 嗯嗯嗯。诶、他们也只是讲讲吧。 对啊，你何必在意那句话？你这时候只要想一想欧马克的他会如何在这间办公室存活的样貌啊，就学习一下他的样子，就很快。那一句话根本无关痛痒。 歌曲呢是来自林马代的 Please Come Home。 这个小时我们来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忙，希望解决一下，提供一下可能你没有想过的方式，虽然它不一定是好方式，但至少脑力激荡一下， 脑筋荡一荡。 吴小姐说，坐月子第二个礼拜了，我真的好想好想安静的休息，却被好多的长辈在问候，我到底该如何回复长辈呢？ 谢谢关心，就是希望可以让我好好的静养休息， 然后长辈回个贴图，没问题，好好休息哦。 所以就是把 LINE 关掉吧，不要用 LINE 了，全部关无声啊。我的 LINE 大部分都是无声的， 就是没有人会烦得到你就对了。 就是我想看的时候，我就会点开来看，不然其他时候就是我完全不会被打扰的。 或是你可以跟你老公说，因为我不知道你那个长辈亲戚是哪一边的，就跟老公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想要独处，所以我不会回LINE。如果长辈有再去问你的话，再麻烦你了。维尼，我该用什么方式阻止老公跟他女儿？他女儿不是你女儿吗？阻止老公跟他女儿把过期食物还有垃圾往冰箱塞。要怎么跟他讲比较有效？ 在他们面前把他们塞进去的东西丢掉啊。 当着他们面丢掉嘛？ 对，就是他们塞进去以后，然后你看到嘛，你就叫他们说：“来来来来来，就 大家排队站好， 好好的讲哦。”就像是发现新大陆，就是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哇，这一袋是什么呀？ 老公来来来，女儿来来来，也不用问这一袋是什么，你们看哦，这个过期了，丢掉，这是过期的东西，就像教猫跟狗大便一样的道理。就来，这个东西过期了，它应该放在垃圾桶。 Jacob 帮帮忙。老板的脑袋是不是有洞啊？有，我们的公司只是三个人的小公司。他说，请你们每天写工作日志。我觉得好愚蠢，我不知道该写什么。你就当作以前那个啊，国中写那个 周记日记， 你就每天上网，你先 Google 列印一张那个什么座右铭，什么百大座右铭，一天抄一句。 不是，老板的工作日志跟就是学生周记不能混为一谈的，因为学生周记日记就是那就是在应付，你知道，老师也知道，你写那些老师就会批个阅。 可是工作日记是，哎，我付钱给你，给我写一些什么名言，什么川普又说了什么，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泰戈尔的诗， 没有，他写爱如果有时间，那个是，哎，是，哎， 爱如果有单 位， 那 个单 位 应 该是 时间， 写什么欧马克名言，我付你薪水，你给我写这些瞎七拉八的。 那如果我每天改抄台股今天上涨了几点呢、啊？ 不是，你就是要写真的跟工作相关的事情啦。那个， 他如果真的想不到我工作可以写什么， 那就是 你说很具细名说今天我处理了什么公事？ 是工作日记是我处理了什么公事，然后当然还要想说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采行，或者可以让自己工作更有效率，或者对公司更好。老板会做这件事情，一定是上过什么某个什么经营管理班，然后就是要你把什么什么东西记下来，那这样就会让你的效率更提高。可是如果员工他没有这个，就是没有一起配合的话，或者你们公司业务就是很单纯跟很 routine 的话，那的确是我没有东西写啊。 啊， 对啊， 那这种东西可以好，我写完之后，然后在 ending 写说我自己今天好棒。 可以看老板的幽默感喽。 Sincerely, your friend, is it the friend you try? Put your little secret in your pocket, so never that feel when I know. Just call my name, yes, and you will be there. My mother's in the eyes. Sincerely, your friend, is it the friend you try? Put your little secret in your pocket, so never that. Nubarich in your pocket， 请问马克帮帮忙，来自于林先生的帮帮忙。你在 YouTube 影片里面有个白色连身帽 T， 那个是要出新的点 T 的打算吗？ 啊，白色连身帽 T， 那就是他的私服吧？ 对啊， 那个应该就只是一件纯白的帽 T， 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一件欸。 是不是上一次那个 我们一起露营的时候，我穿的那一件， 对， 里面内搭那一件， 对，那件不是我朋友公司的吗？ 对啊， 他们就专门在出白色衣服的， 是啊， 所以那个没有要出新点 T 的打算。 你要的话也是可以啦，就是请就是我们的吴玛丽一声令下说来，我们做啊，我就开始动作这样子。 我想我没有勇气，只能怀念过去，其实因为我们都没有默契。如今你已经是自己，而我依然站在原地，要如何才能够让你知道，我现在其实都没放弃。 皮箱的歌曲 Maybe is the way What？ 因为我荧幕现在裂开哦， 所以你看不到后面的字。天哪、啊，舅舅熊 DJ 哦、 It will be 吧，因为有些英文字会被裂缝挡住。林先生帮帮忙， 每到星期一我都好厌世，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转念在星期一的时候可以开心一点吗？ 现在不就是让你开心的时间了吗？ 对呀，如果你听完我们觉得更难过，我真的很抱歉哎，很 sorry， 很遗憾这样子。还有他问我是不是怕壁虎，怕壁虎你可能是看了上周末的综艺三国，就在 ending 的时候我看到壁虎大尖叫，就是我不是怕壁虎，有时候在家那个壁虎叫声我又忘了，就是我觉得还好。可是重点是要吃的那一只小壁虎，它是非常完整的壁虎肝，有壁虎手、壁虎脚、壁虎眼睛、壁虎嘴巴， 还有壁虎脑，全部都在那里面。 我没有办法把一个这么完整形体的 一个生命就这样吃下去， 太可怕了。300,000年老虎前停下来，最后任何一个只是他对外宣称的曾经会伤痛的那首停下来，没有必要停下来，不会再受伤害， 战乐坛出道25周年最新大碟《我的骄傲》，第二波挚爱主打《在我眼中开出玫瑰》，深情绽放。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只想要在一起。哦，你值得幸福，别怀疑。我把自己交给你。是我最浪漫的决定，再也离不开你，在我眼中开出玫瑰，热情不已了解幻灭，日子越是平凡越明白多少珍贵，在你眼中绽放玫瑰，胸口打上蝴蝶结，我的你别再掉眼泪，我的爱永生不凋谢。 管理部公告，3月31补上班，每人发奖金1688。 什么？老板特供应？ 3月31可乐旅游快闪购物日，当天下定自由行，最高折抵1688。 3月31号当日限定，快到可乐旅游拿奖金。 山本真人首度来台开唱，4月10号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邀您来感受山本真人自弹自唱及现场乐队演奏的感动，还有阿萨咪及 Yuki 跟森山爱子的表演。购票请上年代售票或四大超商第一娱乐。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哇， 整个 Don't cry for me, Taiwan， 整个气质提升了呢，感觉心灵也放松了许多。 Don't cry for me, UFO Network， 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人际压力，仿佛也觉得变轻了呢。 一首歌变成催眠歌了。 我是玛丽亚。 玛丽亚你好，我是马克。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我们还是要传递正确资讯，因为我刚刚阿根廷的发音其实是错误的，但我脑袋一时之间常常转不过来。我们来听一次正确的发音。 Argentina Argentina。 Running around trying everything new but nothing impressed me at all。 I never expected it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The truth is, I never left you. All through my wild days, my mad existence, I kept my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And as for fortune andThey're not the solutions they promised to be. The answer was here all the time. I love you and hope you love me.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I kept my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Have I said too much? There's nothing more I can think of to say to you.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look at me to know that every word is true. 空调领导者日立变频冷气，一级能效，一级省电，压缩机日本制造，搭载 PM2.5 滤网，不可燃环保冷媒，让您安心信赖。连续29年理想品牌第一名，连续16年最高荣誉白金奖，日立变频冷气销售第一。现在买日立冷气送你世界名牌好礼，请洽全省经销商各大电器卖场。 老伴儿啊，好不容易退休，终于有时间去看看世界了。 是啊，我最想去北极圈看日不落奇景，观赏壮阔的挪威峡湾，到冰岛蓝湖温泉感受大自然的冰火之歌。 那咱们就要去北欧走走，大家都说欧亚旅游是市场领导品牌，北欧行程更获金质奖唯一肯定，他们的专业与经验啊，真的让人很放心。 一生一次的北欧之旅，请上网搜寻欧亚旅游。 我是 Julia 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夜间男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也想念我自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新年节快到了 ，Yes 一二三求职网调查发现，54%年轻人曾经月领22K， 月光族占30%，48%目前还在负债。觉得职场成就感高的年轻人占了43.1%，成就感低的却占了56.9%，还有高达75%的年轻人忧心自己过劳。调查也发现，青年劳工受限于目前的收入状况，未婚者40.3%没有结婚计划，已婚族群也有44.2%没有生育子女计划。13%的青年劳工有买房子，每个月的房贷支出平均落在20,923元，以经常性薪资40,787元估算，房贷就吃掉一半以上。34.3%的青年劳工属于无壳瓜牛，每月租金负担平均9,508元，大约花掉月薪的2/3。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48点，成为20,76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0点，成为2,437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1点，来到3,13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上涨118点，涨幅1.14%，来到10,558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40点，成为30,26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点，成为3,41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6点，成为10,840点，成交金额1187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150元对一美元，台币升值2分；日元105.04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2365美元。 美国职棒大联盟马林鱼队左投陈伟英今天首度站上投手丘面对打者，在打击练习中投了16球，投完之后没有感到任何不舒服。陈伟英还说，这两年投完球后的感觉都没那么理想，不过今天找回过去的感觉，一切都很顺利，非常开心。马林鱼总教练马丁利也很乐观，认为如果一切照计划走，陈伟英会有很好的机会能够回归。接下来陈伟英还有一次打击练习投球以及几次模拟赛才会开始复健赛。大联盟这个月底就要开打，马林鱼目前只确定由乌雷纳扛起开幕战先发，其他轮值人选都没确定。根据先前预估，陈伟英开季先放进伤兵名单的可能性比较大，要到五月才能归队。网球女将詹永然和詹浩晴今天在迈阿密网赛女双第二轮出赛，靠着在抢十决胜盘获胜，勇闯八强。詹永然和詹浩晴今天面对击败另一名我国好手谢淑薇的小彭达兰科和克鲁尼奇组合，第一盘詹家姐妹6-3拿下，第二盘对手连破三局，詹家姐妹只靠着盘末破发救回一局，1-6让出。第三盘进入抢十决胜，詹家姐妹一度6-7落后，但随后掌握节奏，破了对手两次发球，加上成功保发，连拿四分，以10-7惊险取得胜利。詹家姐妹下一场将与第六种子捷克组合雷茨科娃和斯尼科娃交手。詹浩晴去年曾经在法国公开赛和雷茨科娃合作，现在就要同场争夺四强门票。新北市野柳地质公园女王头地景举世闻名，但很少人在漆黑的夜晚看过光雕女王头。交通部观光局北海岸暨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为了推动观光，4月20号当天以及22号到28号首度推出限量夜访女王头活动，每晚总量管制，只开放500人报名，喜欢奇岩怪石的爱好与爱好摄影的民众千万别错过。埃及人面狮身像夜晚在灯光下吸引大量观光客夜访，北关处也首度举办夜访女王头，民众必须事先报名购票，活动期间可以欣赏夜间光影投射。4月21号将举办星光音乐会，4月22号安排同伴活动，让大家回味古早同伴游戏。此外，日本美弥地质公园、下北地质公园以及三个地质公园也将在4月20号到22号到野柳地质公园摆摊，要让台湾民众看到日本地质公园风情。今天北部地区云量增多，东半部地区、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雨，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金门马祖及西半部地区容易受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北部南部预测气温23到27度，中部东部22到26度，澎湖23到25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 0800-88-6678。 优福华语竞爷排行榜， 本周第946周，第五名何超与海胆仔张宇雷动，第四名卢广仲几分之几，第三名吴问芳无穷，第二名林俊杰小瓶子，第一名张惠妹到底。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烟火，收集了阳光包裹，麦田里枝桠躁动，我看见记忆美梦。 The starry night 像无声中悲伤与狂欢流转，我舍不得不下心来，亲爱的奋不多孤独，带着我跳舞，带结束忘掉这世界多满足，不回顾不顽固不吃醋，飞走谁陪伴我，那男子纯粹的我，背负着你难寂寞，翻过山他就是我。 Feel the girls 将我遮盖，悲伤与狂欢流转，我舍不得转眼醒来，亲爱的反骨，带着我跳舞，忘掉这世界 跳舞的梵谷，来自于孙燕姿。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们来欢呼，我是马克。 为什么要欢呼？ 有什么值得生火灭火的东西欢呼， 欢迎你打开飞碟联盟爱牌留言。生火灭火是什么呢？这个小时就是要我们来帮大家守住你的荷包。你有想买什么新产品，又觉得那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吗，这个值得吗，这个适合我吗， 通通不值得。帮你灭火，浇熄你心中的那个欲火。 对，我们会扑灭你的所有欲望之火的。 始终抵达地上，我依然会把膝盖插上，阻止不了我的美梦，继续奔跑吧，拼命地飞，拼命去追，拼命表演之后拼命实现，单枪匹马闯过了无尽黑夜，当然要勇往直前，拼命地飞，趁火也没有熄灭，趁目标还没达成之前，我确定我的明天又要开始疯狂的冒险，拼命地飞，拼命去追，拼命表演之后拼命实现，单枪匹马闯过了无尽黑夜，当然要勇往直前，拼命地飞，拼命去追，恨不得亲爱的你就在身边，没什么伤痕值得你留作纪念，当然要拼命表演， 曲呢是来自于陈如山的《唐吉诃德》，林先生想要帮帮忙，我想买小米直流智能风扇，可以 WiFi 控制，多段风速帮我灭火。我听完就想说，蛮棒的啊。 我觉得是厂商吧，刚刚这一段。 你说厂商置入是不是？ 对啊，天啊！ 如果我是一个聪明的厂商，我就会在这时候 狂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狂留言。 而且你话说要用得很好，假借询问之名，但当中却偷偷放火。 Yeah. 刚那一段念起来，你有不想买的地方吗？直流智能风扇可以 WiFi 控制多段风速， 听起来不错啊，对啊，就是很顺啊，顺畅。 而且如果你家真的缺风扇的话，夏天买个电风扇是应该的吧。 就重点是你家有没有啊，你家已经有的话也许就不用，如果你家就是缺就是没有，那就 OK啦 买啊。 刺青阿叔想问我，出国怕下雨，想要买鞋子的防水喷雾，哪个牌子好？我自己用过两个防水喷雾的牌子，其中一个我就直接在那个 ABC Mart 的柜台旁边都会放一排那个防水喷雾，我用过那个牌子的，也用过另外一个是丹尼表姐有业配过的，可是我忘了名字了。 两个牌子你都忘记了？ 因为 ABC Mart 它只有两罐防水喷雾，一罐就是比较小罐的，比较大罐是还有含什么鸡皮类的那些的。 Oh, okay. 那两罐我都有买，只是大罐的我还没用。可是丹尼表姐的那一罐跟我在 ABC Mart 买那一罐，我觉得用起来都 差不多 、欸， 差不多， 我分不出一些很致命性的差异，但是基本的。雨啊尘啊那些都还蛮好剥掉的，可是我没有在台风天走出去过 哦。狂风暴雨没有试过， 对，台风天我就不确定了。 轻轻闭上你的眼，梦里有没有更美好的画面，能给你一句不枯萎的誓言。不要任何人了解，为了你我也可以背对全世界，就静静看你流泪，那也很美。雪花被飞了满天，碎了一地有些可怜，留在三月那一天，我永远的妹妹，梦去的你的眼泪，换不回的那些时间，我们前世的约注定今生无解。下最美丽的那个字，眼泪如是花不是在脸上我的心事，可是在三月的夜我永远的美是收拾，我只是回到那些时间，我们只是注定今生无解。 追蒋， 蒋卓家， 我还没发出来。蒋卓家的， 你有那个意图，你有那个意图要发卓。 蒋卓家，蒋卓家叶黛玉，安诺不会英语。 生活灭火，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然后呢，在一期直播上面有听众问说 ，Icy 想知道不锈钢的吸管到底好不好用？因为现在就 你的好不好用是吸不吸得起来嘛？它吸得起来啊。 现在就是应该担心的就是好不好清理之类的，对不对？ 大部分因为我看我们同事在买不锈钢吸管，都有时候他会有个配套，就是会送你一根很细很细可以洗那根吸管的。 然后也有听众说，他没有办法用不锈钢，因为他就是看不到里面，他会担心洗不干净，所以他就用玻璃的。 哦， 对，然后玻璃的其实电台同事就是 也 有人买，但是他曾经在我面前就是摔碎过，就在我面前。 你目睹这么精彩的事件 ，cling cling cling cling， 两三百就不见了。所以就如果你用玻璃吸管的话，你真的就是要 extra care， 要特别特别小心。 本人是文具控，噜噜噜噜，到了高雄。发现文具店比台北便宜好多哦，我可以买那些文具吗？ 够， 不可以 啊，不行哦。 当然不行，你知道文具控有多疯狂吗？文具控十个有九个都在控制自己的欲望。 哦，因为文具其实 是一个还有纸胶带控， 因为文具是一个很难用完的东西， 对， 就跟指甲油、 笔记本控、笔控都不行，不行，不准买， 用完才能买。 下午茶来自于林明真的歌曲，有两个问题，是不是只能 Tim 哥比较有办法回答，还是在听节目的你就是小 Tim 哥呢？ 你说三 C 有意思吗？ 请问这个手机连电视的无线接收器 ，Google 原厂的好用吗？ 啊、，Chromecast 啊，这可能 你以为绕个英文就行了？ 这强强可能也可以回答 哦、啊。三星的 S 9跟 S 8差很多吗？ 哇，手机真的是不懂哎、欸， 手机很蓝啊。 对啊，很多新的东西耶、欸。 但是我知道嘉汉的生活灭火，因为他想买除湿机。除湿机这个好像之前听哥就有说过了，就是你还要先看你的频数，因为它要分什么几公升。然后那个你要先判断你的频数需求，你再想说要买可以弄到什么容量或是有附加功能的，没有说直接丢一个除湿机推荐这样子、这不行。嗯， Helen 说我想要买演算法的书，可以吗？ 其实我觉得书永远是投资自己最棒的方式，可是有点不建议他买的原因是因为他在还没有买的时候，他的第二句话写了怕买了看不完。 对， 如果你没有这种决心，就是买了书你要把书看完的话，那你就不要买。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会看到书，我觉得哦，这是未来的趋势，我要知道，我想懂，然后就买回家。买回家你不看，那其实基本上就是废物，你就不要浪费这个钱。 我想看完啊， 你想看完你就认真把它看完啊，不要就是不要一直传递一些就是矛盾的讯息，就是我想要学，我又怕看不完，就是你 决定好一个方向， 你要你就确定去把它做完。 想买安博盒子，不知好用吗？稳定吗？我依稀记得中二军似乎是有一台安博盒子，感觉中二军是挺快乐的。是伫倒位，任通予我一直在找你，我对你的 感情，不是空嘴无据。你思念梦中拢会想着你。我等彼个姑娘，你是伫倒位？你唔通一直一直甲阮创治，予我来照顾你，予我来陪伴你，将我的生命拢总交代你，做你心的伴侣。 萧煌奇《梦中的白雪公主》 ，Chromecast 有人回应了。Dora 说他买第二代的，画质什么的都好，非常棒，生火下去，买买买买买买， 有生火就有灭火。Rose 他说啊，最近空气变糟啊， 是 这样新闻就让我觉得我要注意我的健康。 嘿嘿嘿， 我想要买一个什么 M&M 什么瑞典原装的口罩。 Arinum, 你知道瑞典原装一个口罩多少钱吗？2000块，你要我买下去，我买不下去。 不准买， 这不可以耶！ 2000太贵了啦， 2000块不行啊。 下载七阵风，冲云打起，梦中起来又还是空虚。是伫倒位，你不通让我一直在找你。我对你的感情不是空嘴无舌，一思念梦中拢会想着你。我等彼个姑娘，你是伫倒位，你不通一直一直甲阮创治，让我来照顾你，让我来陪伴你。将我的生命拢总交代你，做你心的伴侣。我爱的姑娘，你是伫倒位？你当予我一直找你。我对你的感情，不是空嘴无舌，一思念梦中拢会想着你。我等彼个姑娘，你是伫倒位？你不通一直一直甲阮创治。 每个人都有一个包，大小不同，内容也不太相同。 Trap Bag 不仅是个配件，更是个见证 BCW 从街头走到梦想实现的瞬间，装满对未来的野心。请听 BCW 911 Kenji Trap Bag。 恰当都放在这，包括我的理查德米勒沃包，不是耐力炫的，谁的出门心情 much better trap back， 需要再更大的太阳才也中得下到了 Starless 包包快爆爆爆了，路人赶紧拍摄上手 Hush take me Miss it up 就是 B 混血二，让你的鸡皮疙瘩散落满地，被风吹起，我已拍出所有风声，在对方把你鸡皮用的武器是弓箭，根本没有空闲的时间，搞外亚的永远的永远无，这种麻烦是我嗜好，你大哥度量太小，我大哥麻烦制造，哎，这是带动的气口，你讲丢丢丢就是 only peace out， 这是全新的火，赶快把它藏起来放在口，对呀，哆啦 A 梦的百宝袋也没有我的帅，百年不退的快某力的气狂卖，我早就没在卖。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家网站比较便宜啦。 哪会呀、啊？ 我朋友说这个网站价格资讯最完整。 哎，买房还是要找中介。 要比价，不要吵架；要买对，不要买贵。买房省钱，找Wubi。 Are you ready？ 买房子像无比像无比无比奇快乐无比像无比无比。 现在就下载无比超省房无比家 APP 或上网搜寻无比。 在我眼中开出玫瑰， 爱情的目光只因你而在。林志颖抒情主打《在我眼中开出玫瑰》，为你灿烂盛开。 在你眼中绽放玫瑰。 愚人制造，华纳音乐现正发行。 我是张栋梁。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跳动，眉毛是一出悲剧，凋零就是节奏。Try to beat the tempo， 用尽力却终究还是徒劳无功。涂上五颜六色的粉红。双手试图去掌握，青春依旧渗透我指缝，光阴是斑驳我的凶手，一剑划破欺骗的面孔，你人是路空，错梦是结果，逃脱我被我自己享有。终究还是徒劳无功。Yeah， 涂上五颜六色的粉末，伪装成花框里的重重。时间是锁不紧的龙头，年华似水无声的流动。我伸出了双手，试图去掌握，青春依旧渗透我指缝，光阴是斑驳我的凶手，一剑划破欺骗的面孔，命运是路空，错弄是结果，逃不过被我自己享用，时间是锁不紧的龙头，年华似水无声的流动。伸出了双手，试图去掌握，青春依旧渗透我指缝，光阴是斑驳我的凶手，一剑划破欺骗的面孔，命运是路空，错弄是结果，逃不过被我自己享用。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韦礼安这首《格雷的画像》。今天在生活面活一开始，然后就有林先生在问关于小米的电风扇， 是。 那后面陆陆续续有人在问体脂计的时候，他就跳出来说他推荐小米的一个体脂计，可以啊蓝牙什么什么，可以那个，然后价钱预算在你2000以内刚刚好。又有人在问快煮壶跟热水瓶，就是哪一个比较划算？他就说我推荐小米的快煮壶。林先生，你还说你不是厂商？我们刚刚说厂商话术要做得很漂亮，你这完完全全的肉馅了。 抓你抓得紧紧紧，我跟你讲。 林先生有跳出来说，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是家里面都是智能的家等等之类的。 这太他真的是很强调智能呢，因为他好像很重视，比如说什么蓝牙连线啊，然后把什么快煮保温功能恒温的之类的，好可怕的林先生啊。有人在问说，哦，那个睡眠问题哦， 糟糕糟糕，睡眠很重要的， 就那个有时候会有些噪音哦，游泳助眠器是除噪助眠器，推荐吗？ 我不知道除噪是怎么样除噪，就我知道之前，譬如说买耳机有一种抗噪耳机。就它外面的那个噪音可能会是个频率，然后抗噪耳机呢会侦测那个频率，它发出另外一个波形，把那个噪音给抵除掉这样子。在一期直播间的，就是有两个非常非常灭火的评论， 是 你一听完以后马上就会灭火。其中呢 ，Free Sky 说他吼那个就是会发出一个声音啊，一直有一个频率，但我个人觉得吼比正常的声音更惹毛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睡觉的时候，你本来想要就是完全没有声音，安安静静，然后可是反而你带那个东西会有就一直觉得冷气在你耳中运转的感觉。然后有人说有看过那个东西的开箱，他说就是你会打出一个反向波形的除噪音，可是其实就只是用另外一种噪音来盖过去而已。 所以不管什么都是有声音， 是 不如你就融入这个声音， 是。 陈大天的南丁格尔，请问赖先生发问，这一集玩家到底要不要花电影票钱去电影院看呢？ 我是会花电影院的票钱，我会花个两三万吧，还要请点友们一起去看，还要请点友看 IMAX 版。 我目前看到一级玩家是蛮多正面的， 是，可是他在譬如说烂番茄或者 IMDB 上，他的目前的评价并没有很高， 嗯， 对，他其实没有很高。 可是那个片好像要大荧幕哎， 对，好像其实这一部片卖的应该就是爽片吧，应该就是视觉感。 大家都知道，她为这世界最最美丽的女孩子，你不会相信， 直到你亲眼看见她。 有一天李唐拿出去打架，隔壁邻居就问他弟弟要去哪儿， 他邻居哭泣是因为太冷，李唐的小小他没有回答他。 听说那天晚上他没回家，大家都非常担心，会不会是他出了事情，李爸和李妈在哭泣，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出去，一整天都不回家。 听不到他的身份黏黏的，听不到他的贴心黏黏，碰不到他的意思，不经他灿烂的双眸，骗不到他的美，他只能骗得到。还剩下几天，只等他回来，等求他归来。 我们的五年三个月聊天，天天转天到一个城市叫做纽约。 下一个点，歌手也是在屋里面的秘密音乐，月音调一转转，华丽彩的声风旋律，沙沙沙的声音，就是一副令人陶醉的态度。该怎么讲？追求着她，看着台下一十多年的那个李唐哥，披着那洁白纯白的笑容，依旧带着她那束黑亮的长头发，从青春转变到成熟的美，再没有守住让她老的痕迹。原来当年她离家出走，为了求功来到美国，只为了找寻新的生活。现在交到新的朋友，就是在台上吹着一首《哆啦 A 梦》的查理帕特。 颜爵的李唐娜，陈先生帮我灭火。 怎样怎样？ 我有一趴 PS 4的火，跟一趴 Switch 的火，两种火在熊熊燃烧。 哦，这真的是很难呢。 那天欧马克第一次在捷运上亲眼 目睹了看到人家玩 Switch， 然后 Switch， 我说啊，这么大台哦， 他觉得太大， 我觉得好大台哦。 你有多少时间可以玩这？你先决定一台，然后一台之后，你觉得你有多少时间可以玩它？以及你买了它之后，你还有多少预算要去买？应该还要买游戏片吧？ 是啊。 啊，你买游戏片之后是不是想要好一点耳机？就是你要听要戴。 还是这些就讲太多了、啊。陈先生，如果今天就是把那个Switch 跟 PS4 啊换成就是女生的包包跟高跟鞋，你会怎么样劝女生不要买这些东西？你就用这个话术来告诉自己。 包包跟高跟鞋哦。 对，就是说你有几双脚？ 我真的很少买包包哎、欸。 你说你哦？ 对啊，我怎么灭？包包就是包包就是。要几个啦？ 对啊，就是你有几个手，你有几个脚这样子。 鞋子比较难灭哦，因为有时候鞋子我觉得底或什么有点磨了，的确我就是想买新的。可是还有在有 PS 3吗？ 现在可是我觉得过了以后， 你为什么不能去玩 PS 3啊？ 因为就是没有新的游戏啊，游戏片都是出新的啊。 哎、欸，那很过，它不会同时出给 PS 3跟？ 不会啊。那譬如说，现在我之前有一年的父亲节礼物送给我爸 Wii， 然后其实买了以后也很少玩啦。可是如果现在我突然心血来潮想要玩的话，我说哎、欸，哪里有 Wii 的游戏片？谁理我、啊？ 也没有了吗？ 当然没有啊，对啊， 好过分哦！ 哪里有哪里有？ 这不能买，不能买， 因为这个很时效性的、啊。 那如果有 Xbox 的人呢？ 一样啊，就是有些游戏就是之后他就只出。最新机型的，它也许不会再出以前的东西啊。 陈先生，你就下载一些《传说对决》玩一玩啊，然后大吉大利，今晚吃鸡玩一玩就行了，不用，不用买那台，不用的。今天有一个很喜欢的歌手说他要出黑胶了、 oh. 但是该公司好像品质控管不佳。究竟我要砸钱下去买那个黑胶吗？ 啊！ 望着是后裔的图案， 李荣浩的后裔。 PS4 一台要多少钱啊？ 不知道耶、欸， Switch 一台要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欸。 话说，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多少钱。 我不知道哎、欸。 但是那个 厂商林先生吼，他倒是回了跟小米以外无关的了。 哦， 他说：“好吧，如果就是这样的话，就看你喜欢玩什么类型的游戏。如果你注重解析度跟个人要玩的话，就是玩 PS4。但如果你喜欢玩派对类啊，或者玩一些小游戏的话，我就推荐你买 Switch 这样子。” 哇哦！ 因为我只是好奇说，那个买一台那个钱是可以去投资买一些 股票吗？ 基金的吗？ 绝对可以。 那不如就是挑一只基金下手吧。 让这支基金可以帮 你 买很多很多的游戏片， 你可以创造一间你的游戏室。爱自由，拒绝了王者，沉迷的忍者，属于你规则。温达纳，温达纳。莎来自于蔡依林， 大家在回复关于 PS4 跟 Switch 的价钱，差不多就是10000块啦。 10000块哦， 对， 因为我刚刚也有看到，就是在 App 上有人分享说，他的确是有买了，可是过没几个月他就把它卖掉了，因为他没有时间玩 哦。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还是你可以考虑就是 买二手的。 对啊，锁定这些，他们也是买了尝鲜，他可能才80%-90%新， 嗯， 你就买来玩一玩，搞不好久了你也不想玩。 这个一定都是这样啊，都是一阵一阵的。 对啊，RHK 说最近手表刚好坏了，想买一只好一点的手表。这个好的手表呢，要花我50-100K 值得吗？还是应该要把这个价位去换算成买多只一点风格不同的比较便宜的表？ 嗯，这值得常考，值得考虑。 这个问题我刚看到很久了，我想了很久了。想不出个答案。 如果你平常的穿衣风格蛮一致的话，你的确可以考虑入手一只10万块的表，就是一出手，就是懂的人。 你会一直这样，哎呦，现在几点了？ 就是懂的人，就是绅士一看到就知道，哇，你这个人就是有在玩表的，就是厉害的。但如果你的穿衣风格真的就是比较休闲跟多变的话，那当然就是多支一点比较好搭配啊。 嗯， 看你是商务人士取向还是休闲取向。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是蛮适合欧马克来回答的，因为他想要定做西服。 哦， 那他是在问有没有推荐的老师傅，但是我觉得可能师傅有很多，那定做西服有没有一些点你是可以提点一下的呢？毕竟你刚做完。 定做西服就是如果你越清楚你要什么东西会越快，因为定做的东西有太多可以挑了。 嗯， 布料、颜色、花纹， 嗯， 然后还有什么袖扣，然后说扣子啊，里内衬什么，太多太多要挑的。 所以我要先在脑内想好我到底穿起来要是什么样的感觉。 最好的话你可能可以先看几套也许是人家你喜欢的西装的服饰跟款式。 结果他就金牌特务一字排开说这边全部我都可以。 就如果都可以的话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因为你会陷入选择障碍当中。嗯，对啊，所以你就是先找到可能两三套你喜欢的。 嗯， 然后去到那边看有没有现场可以让你试套看看。因为我觉得西装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人家拿在手上你看起来这个颜色我拥有不可能试。 结果你一穿。 就一穿以后 我好 天哪，帅到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两天一夜只要4735元起，三天两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张涵雅。 哎呦喂呀，哎呦我疼啊，哎呦我掉的不能哎到啥个门呀吧，公了卡金桑那是何必忙丢一滴东东 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记得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 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这里是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 拜拜。今天的最后还是要跟你说一声，如果你有很想要买的东西的话，再想想吧，再想想吧， 想一想，想想，然后就忘了， 想想，想想，就发现，其实我真的好像没有那么想。 我再告诉你一个更可怕的事情， 嗯， 四月来临， 怎样？ 再来就五月了， 然后 要缴税了。你有那些钱买这个？你的税金准备好了吗？ 天哪，这个好可怕的灭火！ 江栋梁，最好的快要发生，跟你说声拜拜。 You're awesome， 拜拜。 想你，总有些人在你的心中划出个空洞，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最好的快要发生，还要我们等一等，最坏的一次旅程身就要跑得远远的，最好的爱快要发生。你在台北做了一个霓虹的梦，他在北京生活挤成一个胡同，匆匆掠过青春线正重逢，终有一天我们怀念一种平庸，生命总有些人。 音乐全主打， 有枪的龙武就像有麦的阿嬷。 The crowds are goneAnd it's time to wash out the blonde. Sales decline. The curtain's drawn. They're closing the set. I'm still poking my head from out behind. And everyone who has doubt, remind. Now take your best rhyme. Outdo it. Now do it 1,000 times. Now let them tell you the world no longer cares or gives a fuck about your rhymes. And as I grow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I might go out of mind. Cause how do I ever let this mic go without a fight when I'm made of fucking tightrope out of twine? But when I do fall from these heights, though I'll be fine. I won't powder cry or spiral down a whine. But I'll decide if it's my final bow this time around. Cause I'll walk on water. Oh. person like you. I've been making my mistakes, so if you only knew,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believe in me. 六项金石世界纪录，十五座葛莱美奖加持，碧昂斯、红法艾德、天王天后共同现身。 One night stand turned into night stand. It was called some lights grand. Now we hung tight and he found out. Now she feels deserted and used 'cause he left. So what he did it first to her too. So I revert to the studio like hole in the wall diners. Don't have to be reserved in a booth. I just feel like the person who I'm turning into. Irreversible. I prayed on you like it's church at the pew. And now that I got you, I don't want you.Took advantage of my thirst to pursue. Why do I do this dirt that I do? Get on my soapbox and preach my sermon and speech. Detergent and bleach is burning the womb. We can't bring her in this world to the new. To use protection for I'm pitted to your forbidden fruit. I've been、yeah. a liar, been a thief, been a lover, been a cheat. All my sins need holy water, feel it washing over me. Well, little one, my name is 横扫全球92国冠军阿诺Revival 环球风云再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扫除最烦人了啦，搞得满身大汗，污垢还是在。 老公，快用德国凯驰高压清洗机，专利螺旋喷头设计，提高80%清洁效率，省下80%用水量。强力螺旋水柱能深入缝隙，铁卷门、阳台、楼梯、青苔、污垢都能快速清洗，打扫不狼狈，帅度100分。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咔嚓。 UFO Shine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莫文蔚。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